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于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张惠妹演唱的《后知后觉》， 你披星戴月， 许志安《甲乙丙丁》， 我们只是路人甲乙丙丁， 王菲你喜欢不如我喜欢， 你喜欢不如我喜欢， 阿牛爱我九九， 我要用什么来说爱你， 苏慧伦天下大乱， 天不灵地不灵，天下大乱发神经， 周华健上上签， 男人有时春花点点， 林忆莲铿锵玫瑰， 像狂野的玫瑰， 因为女孩与四重奏， 我怎么哭着叫着像个孩子， 周杰伦菊花台， 菊花灿烂地上，你的笑容已泛黄， 蔡琴最后打烊的酒馆， 悲伤的歌， 张学友忘记你我做不到， 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 苏芮跟着感觉走，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 蔡依林布拉格广场，的动听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首先我们听到的是郑秀文演唱的《秋冬爱的故事》。 令我更加奔放，大地都温暖。 床，隔半响早已含情睡去，似季节的小花。I love you forever, ever。送更多秋天给我好吗 ？I love you forever, ever。来吧，再爱我的心好吗 ？I love you forever, ever。带我到天边看落霞。愿我一生这样恋。 爱人和被爱一样铭心刻骨。 这样放手愈合我的幸福。 千阙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千千阙歌， 从此

级左右，最高气温零下五度，最小相对湿度1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浪漫像梦里香，琴弦悠悠细响，情人如醉翻起爱情浪，像幻梦像幻想，如迷城如醉香，情人们舞翩翩沉醉热浪，水晶灯多璀璨，似天空万点星光，香槟酒盛起的舞散芬芳，魅力是没法躲，红唇在为你张，难忘怀里叫哇活色生香，天空万点星光，香槟酒盛起的舞散芬芳，魅力是没法躲， 魅力是没法躲， 红唇在为你张， 红唇在为你 难忘怀里叫哇。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我是于云。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粤语歌是林子祥演唱的《活色生香》，这是电影《鬼马智多星》当中的主题歌，1981年推出。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的是王菲演唱的《你喜欢不如我喜欢》，唱出了一种勇于掌握自己命运的自信，让人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不想住在博物馆，只是要到那里随便逛一逛，正烦着爱哭失落不耐烦，就不要看，陪你流浪到海滩，就算你没有打算，你不想玩我也想玩，

再度赴听的小感动。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 大风雨翻，听见我高唱明晚。 从流行到经典，心手相连的旧青春，从现今到过往，百折不回的燃岁月。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是顺子演唱的《打开》，之前的那一首呢是张雨生的《还是朋友》。千千阙歌这时段还将继续请您欣赏阿牛演唱的《爱我久久》和苏慧伦的《天下大乱》。 当心里为着爱君而放弃了自己，心疼你思念君而在深夜里哭泣，希望我能在你的身边为你擦干泪湿的眼，孤单是我给你的伤害，让我吻一吻你的脸。你是我最简单的快乐，也让我最彻底的哭泣，我要用什么来说爱你，只怕我会让你更伤心。喜欢

闻到一种情绪，突然间发觉自己身体要逃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什么全都不用理，麻烦都随他去。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想要定格时间，画面留在这个夏天。现在起只需要让自己任性，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自由在等待被唤醒，管他那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脑袋里装着好多问题，总会觉得好无力，却又没办法逃避。哦哦哦，别在意谁和谁的关系，只需要做好自己就值得被珍惜。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想要定格时间，画面留在这个夏天。现在起只需要让自己任性，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自由在等待被唤醒，管他那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时间在变，初心却不改变，有天都会实现。 改革开放，脉搏涌动，一道声音脉浪，带你感受它的历史沧桑。城市印记，无限光芒，一束熠熠光辉，带你飞越它的岁月流芳。全国四十家音乐电台，用歌声照亮城市，一起唱响改革开放四十年。这里是全国音乐广播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城市歌曲大展，我的城市，我的歌。今日歌曲《太原的梦》，推荐单位山西音乐广播。 太原，一座有4700多年历史、2500多年建城史的古城。太原的城市精神是包容、尚德、崇法、诚信、卓越。2018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太原市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一城创新示范区。从小生活在这里的80后小伙阿福肉是太原小有名气的说唱歌手，他的成长也伴随着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2018年5月，阿福肉写下了这首《太原的梦》。从保安、销售、歌手到义务指挥交通的老人，暴雨中带头奋战的市长，之所以爱一座城，是因为城里每一个可爱的人。阿福肉把对这座城市的爱，把满心的自豪以及对这座城市中每一个为梦想而努力的普通人的赞许写进了这首歌。每一个梦想虽然平凡，但足够闪亮，每个人的点滴努力都在推动这座城市的发展。生活不易，但心中的梦想和对这座城市的热爱，让阿福肉的这首歌充满感动的力量。 他的工作是安保的，心中仍有个导演的梦。他的职位是市长，却带头奋战在暴雨中。他儿孙满堂，却在五一广场义务指挥交通。跑了半个世纪的他，还在征战马拉松。每天4点钟上班，当人们还都在熟睡中，他用他的心情汗水为这座城市街道做美容。天亮就出摊，他为赶时间上班的人做早餐。他每天搭公车的地板，为期盼很久的旅程买单。他是夜晚酒吧的歌手，却很少有人为他拍手。他想做个爆裂鼓手，其实他的青春早已远走。他是保险公司的销售，却保护很多流浪的猫狗。他用自己磨损的双手，在这城市盖起一座座高楼。 让心中的那份完美，平凡的声音能

来听一首伍佰演唱的《春花秋月》，这是一首很伤感的歌，唱出了对于生命的哀伤和无奈。据说这首歌是为一位小孩子写的，他跟病魔奋斗了很久，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 春花秋月无奈何，有细细的雨，还有长长的伤痛，将一颗心挖个洞，让白白的雪落在我的缺口。你不需要欺骗我，和风中的雾不是短暂的交错，生命本是一个梦，在梦中的我如此悠悠执着，当漫漫的泪将要干枯的那天，有浅浅的笑，还有缕缕的青烟。如果爱能爱很久，让所有的我填满你的心窝。笑，还有缕缕的青烟。春花秋月无奈何，有细细的雨飘着午夜沉默。 千千阙歌，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 却叫人迷惑。你的轮廓，你的爱就像彩虹，我张开的手却只能抱住风。问我离开我，你就像越是努力揣摩，越是搞不懂，只好慢慢承认，这故事叫做错。 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梁静茹演唱的《彩虹》，千年阙歌继续请您欣赏林忆莲演唱的《铿锵玫瑰》，和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杜德伟带来的《把你宠坏》。 Fall, and next we love to I'll be there when you're down and out, and I'll come take you on a cruise round and round about, like the first time that I've ever been in love with you. I swear no one else be good enough. 中国梦歌曲《蓝天下》，子敬作词，王佩作曲，汤飞、于月月演唱。 没有溪水，河流无意壮大，没有你的幸福，我们无以为家。走出来，在我广袤的蓝天下，收获你的欢乐，那里边种桑麻， 山高路远，长亭日夜牵挂，只想更早相见，分享浮世无华，一起去听平生的心里话，明天可以期待在你思乡脸颊。 听歌还是唱歌，我都会为你认真选歌。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9年工作日下午的3点到4点，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